知道狠狠的猜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 想起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，也从此飞不定。什么原因让我俩在一起？过去的你，我不想再提起。情人。

咻咻咻，看那风铃声音一滴一滴打进我心里，小雨它滋润我的心底，它会给我生气，叫我不再彷徨犹豫，抬起头看那风铃小雨一丝一丝的连在一起，小雨它代表我的柔情，象征我的毅力，让我和你拥在一起，金色大地 这样的节奏会不会让你对雨天多一点点喜爱呢？60年代刘家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，到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他已经写了2000多首歌，惊人的不只有数量，还有他的速度和质量。我记得有一次看一本杂志，讲的是1973年的时候，有一位香港的导演楚原，他到台湾去拍摄一部电影《烟雨斜阳》。电影马上就要杀青了，但是片中的歌曲还没有着落，于是呢，他就向刘家昌求助，